咁啊，若是本经啊正式显体，咁啊，原则本经啊以边一种嘅理论为体咧？咁啊，此经啊就以如来藏妙真如性为体。嗱，例如初讲初一卷，所谓七班破妄之后，咁啊呢个妄破啦，咁啊藏性就得以显现啦。咁啊，又如第二卷所谓十番变现啊，咁啊亦系显示藏性本体，乃至五音、六音、十二处、十八界、七大，都系显示此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咁啊，本经就以如来藏妙真为如性为体咯。咁啊，入经中讲，所谓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啊，当处出生是随断灭尽，幻妄清相的其性真为妙觉不体。咁又话如是，乃至五音六入，从十处至十八界，因缘和合啊，就虚妄有生；因缘别离，就虚妄明灭。殊不能知生灭去来，本如来作常住妙明。不动周圆的妙真如性啊，个性真常中求于去来，迷悟生死是了不可得。咁啊，在呢个七大文中，咁啊一一都说啊，佢话语言不知如来藏中性色真空是性空真色，火大文中说性火真空，性空真火。在呢个空大文中讲，佢话性觉真空，性空真觉。若是话根大文中，就系话性见觉明，觉专明见。在色大文中，话性色明知，觉明真色啊，一一都系清净本然，系周遍法界。咁啊，又话见地虚空，地水火风，昆明七大。性根如龙，皆如来藏本无生灭等啊！一一无非系发明呢、这个如来藏性啊，以为此经之体。咁啊，其中更以如来藏三个字系点示众生本具嘅理体。咁啊，此体亦系诸佛究竟果德之本。嗱，例如以一个面字。就是点示如来藏如实不空而，咁啊以一个真字，就是点示如来藏非空非不空，相照空不空而，咁啊以一个如字啊，就是点示如来藏系如实空而，咁啊以一个正字咧，就是嚟总上三义结成呢个不变之体。咁啊，此个不变之体啊，唔单系本经体，咁啊，亦为一切大乘经之体啊，得更为一切法体，一切法皆依此体而建立。所以经中讲啊，佢为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就是、因心石体，又话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不随处灭尽。幻妄清相的其性真为妙觉明体。咁啊，由是我哋知得啊，众生所具系具此体，本经以门圆通所显，亦系显此体，而诸佛修德有所证嘅，亦系证此体啊。所以此经咧。以如来藏妙真如性为体，咁第三就系、是、明宗，宗就系、是、修行嘅纲领啊，拳划嘅利器，显体嘅机书为当部之所诵。咁但系有啲经咧就讲啊，本经以圆通妙定是为宗，即是指这个耳门圆通，单是耳门 就是包括诸圣所修。咁有啲话此经啊，就以灵严妙定为宗，就是泛指呢个三字啊，总成一个灵严妙定之名。咁啊，本啊说以圆通妙定为宗，或者说此经以灵严妙定为宗，在呢个理论上嚟讲咧，可以通。但你若是论其文啊，全无根据。所以现在我哋根据本经第一决定义里边讲，佢话应当审观系因地发心，以果地觉都为同就为异啊！佛话阿难，佢话若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佢而求佛果不生不灭。是无有是处啊，等于话要以不生不灭的为本修因，咁啊因中不生灭，咁佛果亦系不生灭，咁就叫做方有是处。所以经文中有讲，佢话以不生灭，佢圆湛星星，以湛旋停虚妄灭生的复还圆觉。得如明觉，无生灭性为因地心，地然后圆性果地修正，咁就明明经文中指出系的的当当啊，说此经咧以不生灭因果为宗，无论你修圆通妙定，或是修呢个灵严妙定啊，乃至二十五正所修个法门。一一都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为宗，咁啊，然后先至可以完成不生不灭嘅果证啊。所谓因果系相符，咁啊，由本经咧第一卷都讲啊，咁啊，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正正明体就用诸妄想此想不真，就有轮转啦。咁啊，又说诸修行人不能不成无上菩提，乃至别成声闻缘觉诸天魔王及魔眷属，就皆由不知二种根本错缘收集。咁啊，此两段经文所讲啊，都系说明嗰啲众生唔知得以呢个不生不灭。为本修因啊，咁啊亦可以讲咧，佢就不如法修，当然就不能与理相应咯噃。咁啊，若是话第二卷所谓若离远离诸和合而及不和合，则复灭除诸生死因，圆满菩提不生灭性。又第四卷话若气生灭，守于真常。常光现前，真尘色心被应时消灭，乃至云何不成无上之觉。咁啊，有第七卷话颠倒不生的师则如来真三摩地啊。咁啊，如此嘅经文啊，都系显示一经嘅重要啊，系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嘅证明。你如是去修啊，名为叫做相应，咁啊亦名叫做如法修。因为若是你因中以呢个生灭心为本修因啊，你就唔能够过于呢个不生灭嘅佛果。果若生灭啊，亦都不能切于呢个不生灭嘅因缘。所以现今以决定义为初心的方便，令他以这个不生不灭为本修因，然后才可以证持显体性中这个不生不灭如来藏的体性啊。所谓若因的若果都是不生不灭。那么由此经名为叫做《大佛顶首楞严经》，咁啊一定要以呢个《大佛顶》三个字 咁啊，冠于啊呢个守灵如王三昧之上咧，咁啊就系说明要全依呢个圣德，修呢个止观啊，咁先至称为三昧宗。所以阿难尊者从临失归来，请佛开示，咁啊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啊，连车摩托三摩禅罗最初方便。咁啊佛呢就即时同佢讲，咁啊有三摩提，名大佛顶首灵炎王，意思就系话先先呢要悟呢个大佛顶。不生不灭体性为本修因，为最初的方便，咁然后称圣而修，守灵炎王，圆妙止观啦，先至可究竟证得你个不生不灭的菩提妙果。所以此经就是教人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即使是菩提，亦即使是如来密因，从此能够圆满成就不生不灭的菩提妙果。若因若果都是不生不灭，所以本经就要以不生不灭因果为宗。五重如意宗第四是叫做辩用，咁用就系力用，系即系如来说法嘅妙能啊，亦系本经所生嘅功德。咁啊，亦可以讲灭恶就名为力啊，咁啊生善就名为用，灭恶就名为功啊，生善就名为德。咁啊，亦无功用就徒劳修行啊。咁啊，边一个肯啊去做呢啲只有行而无功嘅事呢？所以明宗之后啊，我哋就要论用。咁啊，旧书话此经以破而生信为用，咁啊亦都有讲本经咧以反妄归真为用。咁啊亦有人说此经以断妄转真为用。但是都未曾符合本经的意思。若是说根据本经论用，不论它是显说亦或是密说，都以离爱得脱为用。那么离爱故就是力，得解脱故就名为用。那么离爱就叫做功，得到解脱就名为叫做德。所以本经啊，不论显说密说，都是离爱得脱为用。咁啊，有乜证明咧？嗱，例如讲呢个密用呢方面讲咧，咁啊，经文中话个佛从顶放光，咁啊，光中就现莲花，个莲花就现化佛啊，化佛就宣说神咒。辟文殊师利是将咒往复恶咒消灭提长阿难及摩登伽归来佛所。咁又说何须待我佛顶神咒摩登伽心任火顺切得阿罗含奈何干枯都令予解脱。又为由神咒力就消其爱欲啊，化中金明胜比丘尼。又话必上人女佢哋无心修行，但系神力灵知得速正无学，咁就说明啊呢、这个密咒嗰种嘅力用啊，能够消灭呢个爱河，而令你得到解脱，咁啊属于呢个密咒之力用啦。啊，咁啊若要话显教嘅力用咧，咁啊经中讲。他说不如一日修无漏业，就远离世间真爱而苦。又说离苦得解脱是良灾观世音。又说圣比丘尼闻说继成阿罗汉。又说我今道语已出生死。又说令色虚妄心厌自生，知有涅槃就不恋三界。 咁啊，字經文咧都係涉本經咧呢個顯説嘅力用。啊，咁啊，若是話顯物相將咧，例如經中講，佢話仍救父親恩，道脱阿難，及此會觸聖比丘尼，得成提心入遍之海。又話阿難得夢如來，開示密恩，波丹羅夷。就兼闻此经了义明目，顿悟禅罗，修尽圣位，增上妙理，心里虚形，断除三界修心六品微细烦恼啊！咁啊，如是经文呢，都系相相显示，不管呢系面教与共物教嘅力用，所以经中显说物说。无非是令众生因离诸碍缘得解脱，是为本经的力用。既然本经无论显说默说都以离碍得脱为用，所以本经就以这个离碍得脱是唯一经的用。咁啊，第五就系判教上啦。咁啊，五重原义之中，既然第一释明，第二显体啊，第三系明宗，第四咧系辩论都解释过啊。咁我哋第五咧就以判教上，古德话全理化物，明之为教。咁啊，有教咧，乃圣人备下之言。相咧就系分别异同之智，咁啊现在如来离生嘅方面化物嘅权义，所以我哋明知为教。咁佛咧十九岁出家，三十岁成道，咁啊随即说法四十九年，谈经喺三百余会，咁啊佛灭道之后。咁啊，佛法在呢个东汉嘅时代传入中国，咁啊，由于佢个教义深奥啊，教相繁复，皆说法嘅时间有先后，所以隋朝嘅智者大师啊，就以呢个五时八教判释原来一代所说嘅法门，使到我哋呢个后学者咧系容易领悟。咁啊，五时者，第一就系花园时，咁啊佛陀成道啊，所谓十方菩萨都皆来云集，咁啊佛于呢个不动菩提道场，为因中同行嘅四十一位化身大士，说甚深法界，实相无相，事理如用，事事无碍。但是其中一旦化菩萨就未及二乘，所以声闻在座都如哑如聋啊！只就是佛成道之后三七日中所说的花言大教，咁啊因为依呢个经系二粒名，所以说佢为叫做花言事。咁啊第二叫做阿含事。亦名叫做六缘时，咁啊佛最初说呢个花严经啊，其后咧有十二年咁耐嘅时间，为呢个小乘嘅行者说呢个四阿含，即系真一阿含、中阿含、长阿含、杂阿含。咁啊，点解佛啊在说完三七二十一日嘅花严经之后？咁啊，要经过十二年咁长嘅时间啦，为咗小乘人说呢个四种阿含咧，因为佛说呢个花严大集，所谓高深广大，声闻即使在座啊，但系有眼不见遮罗身，有耳不闻缘尽集，因此佛慈悲悯念彼等，悯呢个圣妙身。以这个象六老比丘身在这个波罗奈六野院中为这个焦尘鱼等人转 生滅四世法輪，說此嘅四阿含、十二因緣、四六道等法，令佢得以開悟證阿羅漢果。咁啊，因為在呢個六院說法，根據呢個地方立名，所以個阿含時咧，亦都可以名為叫做六院時。第三就是方等时，方等时就是四教定坛，名为叫做方。咁啊，三圣普说就名为等。咁啊，一般顿根嘅众生闻呢个小法修行，咁啊得正小果，但佢以小为足嘛，佢从此补果前饮三昧酒，堕无为坑，但求自利啊！他絕不發這個利益眾生的慈悲心，所以發於這個阿含之後有八年這麼長的時間說這個維摩經和這個勝慢經，廣談藏通別圓四教，均比眾經殘篇斥子，嘆大煲如令修小乘者恥小無大，从此发大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因为就他所说之法而立名啊，所以叫他为方等时。咁啊，第四就是波野时啦。咁啊，小乘人闻呢个方等，谈天色小，叹大波如之后，咁就密发大心。舍小退大，学呢个菩萨行，但系由于佢呢个执着未除，所以佛于方等之后啊，佢经过二十二年啊，说此嘅诸部波耶，回一切法归摩诃显，令诸小乘得根本智，为行菩萨道嘅根本，令佢知得求佛道之时。不见有佛道可求啊，度众生之时，咁啊不见有众生可度，咁啊修学大乘法门之时，咁啊亦都不见有呢个法门可学啊，咁啊在呢个波野时，咁啊以呢个波野个空理，所谓荡尽一切嘅情执，咁啊不见有法可得啊！咁啊属于呢个波耶部所显嘅道理，咁啊因为以经题立名啊，所以名为叫做波耶时。嗱，咁啊在佛一代时之中，咁啊所谓五时啊，就系以呢个波耶时咧。说的时间呢是最长，一共是有二十年啊。咁啊，呢个波耶佢虽所谈就是个空理，但是一般人呢，佢唔了解呢个空理的意思，佢哋以为空啦，咁啊又唔使拜佛啦，咁啊亦都唔使诵经啊，空啦嘛，咁啊亦都唔使做种种嘅功德事啊，咁啊亦都唔使结缘。因为空啦嘛，咁啊，如是解呢个空义啊，属于呢个邪知邪见啊，咁啊，亦都系不明白呢个因果治理之上。虽知道佛所讲呢个波野空理啊，呢个主要嘅题目就系破尽啦我哋嗰啲执着，咁啊，亦都可以讲啊，我哋如果冇咗呢个执着。他就不会做罪业，就不会轮转这个生死受苦，亦等于说我们轮转这个生死受苦无非是我们的罪业，这个罪业之源就是一个我执，由一个我执之故造尽一切的罪业，所以受苦无量，可见这个我执这种我是很大就好深嘅，咁啊，所以佛咧就说呢个波耶果啊，与呢个波耶嘅真空嘅妙理， 嚟到荡尽啦我哋一切嘅情执。咁我哋一切嘅情执都尽啦，当然就系解脱啦。因为罪亦都冇啦，我哋就唔会因罪而招感呢个生死嘅苦报。咁啊，从此得到咧清净解脱啦，就系为呢个般若波所谈呢个空理啊，主要嘅地方就系破尽我哋的执着，但系绝对就唔系话咧，哎呀空啦，我哋乜都唔使做啦。所以近时咧，好多青年人啊，学佛啊，咁啊，你叫佢发心做乜嘢事咧，佢就唔发心啊？点解？佢话般若谈空啊嘛，咁啊仲使乜做啫？啊，咁你叫佢拜佛咯，我仲使乜拜啊？因为般若谈空啊嘛，仲使乜拜啫？咁你叫做经咧，佢又唔做啊？点解咧？就般若谈空啊，仲使乜做啫？咁啊呢种咧，完全都系邪知邪见。我哋亦可以讲啊，因为般若谈空，咁啊破尽我哋嗰啲执着之后，咁啊我哋咧先至发起呢个清净嘅菩提心啊，咁啊积极向佛道。然后才至可以了生死啊！若没有这个波爷的空理啊，破尽我们的我相的执着，那你即使修行由于执着重固啊，都不容易脱烦恼，不容易得解脱啊。所以这个波爷谈空是破尽我的情执，绝对的就不是消极，而是在破尽这个执着之后，咁我哋慢愿放下身心解脱啦，咁啊嗰阵先至咧去发呢个菩提心，不全无障碍啊，咁啊一切我执尽啦，咁啊烦恼亦尽啦，业障亦尽啦，咁啊我哋菩提佛果就得以显露，所以我哋谈般若空理之时啊，绝对就唔系话。乜嘢都冇啦，乜嘢都唔使做啦，绝对唔系咁啊，而系般若真空破尽我的情执啦。咁我哋随即咧，所谓啊向着发菩提心，自利他，不生呢个执着，度众生时，不自有众生可度啊；断烦恼时，不自有烦恼可断；学法门之时，不见有法门可学，即使成佛道，亦都无佛道可成，因为万法都为心啊，法法都系本体嘅真性，所以用呢个般若空理，当尽我哋嘅情执，使我哋一切执着尽除，咁呢个不生不灭嘅本体就得以显露。嗱，咁啊，第五。就发花涅槃时啊，咁啊佛知道嗰啲小乘弟子咁根性已经系成熟啦，所以于呢个波耶之后有八年说呢个发花经，咁啊发花经主要嘅道理啊，就系回呢个三乘五乘之权，而归于呢个一乘之实，在发花会上。普为大众受记啊，如方便品所说，我乃至一举手都或服小低头啊，都以此供养法，咁啊得成无上道啊。又话若人生念心，佢入于塔庙中，同埋一经南无佛啊，都皆以成佛道啊。又话乃至童子戏啊，以沙都为佛塔啊，咁啊以此供养啊。咁啊，亦得解脱。咁啊，说明咧，会呢个三乘之权，而归呢个一乘之佛啊，正是咧唱佛出世嘅本怀，显佛呢个化而之功高。咁啊，至于涅槃，就系佛一夜一日所住，乃系广谈佛性啊常住。咁以上呢五个词，所谓花言、阿含、方等、波耶，以共发花涅槃。咁于呢个五时之中啊， 若是判歸本經，咁本經究竟屬於五時中啊，係邊一時咧？咁啊，本就話嘅花言時，咁啊，但係花言咧所查嘅咧係為是一成大花，所以我哋不能咧説此經咧係花言時。點解？若説此經為花言時，咁啊，花言就係佛最初成道所說，但係佛咧以波斯匿王，乃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咁根据《本经》第二卷《波斯匿王自述》，我今年是六十二岁。咁当然佛亦都是六十二岁啦。咁佛呢六十二岁说此经，咁绝对唔系啊！所谓佛最初成道就说呢个《花严经》嘅时候，咁有《花严经》。是佛为十方大菩萨云集而说，但系此经咧就为呢个阿难等啊，所谓回小向大而说，所以就不能判为呢个花言时。咁啊，第二就系阿含时啦，但系本经咧亦不能说为咧阿含时。点解咧？因为阿含时。佛说生灭四谛，正对呢个小乘之机，但系此经啊，就说五阴六淫、十二处十八界，一一皆是系如来作妙真如性圆三谛理啊，属于呢个了义大乘，显示万法为心嘅理体。咁啊，当然就唔系说小乘。个阿含时，咁啊第三咧就波野时啦，咁啊但又不能说此经系波野时噃，点解咧？因为波野系大通别义教，系正说圆教，会一切法皆摩诃显，咁啊与此经咧，如来藏妙真性圆三谛理普修十戒。咁啊，只得咧就系相同，但系波野时唔再谈篇斥少，但系此经前后啊都有呢个谈篇斥少嘅经文，嗱，如同经中讲，佢话汝等声闻狭劣就无识啊，就不能通达清净实相，又话外面小乘得少为足，咁啊，既然咧前后。都有谈天斥小的经文就与波野就不同了，所以不能判此经是为波野时。第四就是花花时说花花经，但是此经亦不能说为是花花时。为什么呢？因为花花经是开端显实，是回三归一，但是此经第四经讲，他说今为回中正性声闻及一切未得二空回向上乘阿罗汉等皆获一乘即灭场地。那么文义呢都是属于开权显实，但是他所说的纯粹是声闻义乘皆得作佛，就唔系话《法华经》所讲嘅咧，举手低头都皆得作佛，咁就与《法华经》就唔同啦。咁啊，同时《法华经》开即显本，咁啊所说都系开佛嘅远本啊。咁啊，说佛咧，成佛以来已经咧系久远久远啊，亲点劫数啊。就如经中的数量品所讲，但是本经开章则说，皆是无漏大阿罗汉，佛子住持的善超诸友啊，乃至说应身无量，道脱众生。如经中须菩提尊者自述啊，咁啊遁入如来宝明空海，同佛之见， 富流罗尊者话：我抗劫来就变才无碍，宣说苦空，心达实相啊！咁于是经文咧都系清本啊，而赞叹诸大弟子嘅原本，就绝对唔系啊开佛嘅原本，所以本经咧就不能说为系化化字，因为化化经咧系开佛嘅原本。就不是开弟子的原本，此经呢就开弟子的原本，就不是开佛的原本，彼此不同，所以就不能说为是法花时。最后就涅槃时了，佛将要涅槃，就说涅槃经，但是此经亦不能说为是涅槃时。为什么呢？因为佛说涅槃经的时候已经是80岁了，将要入年，但是佛说此经只有62岁，年岁就不同。由涅槃经所说呢，是追眠四家，是追说四家，但是此经所谈呢，是纯圆独妙啊，纯粹是圆顿大乘，绝对不是借三助一之子，所以亦都不是这个涅槃时。既然此经不是属于这个花园时、阿含时，不是属于这个花园时，不是属于这个阿含时，不是属于这个波野时，亦不是花花涅槃时，我就判归本经呢就应该是属于这个方等时。为什么呢？因为方等就是叹天色少，是叹大煲圆，此经呢就正是有此的道理。而同经文说，各位语中经文客列无色，就不能通达清净实相。又说如我案子就海印发光，宇宙之心是尘炉先起，犹不勤求无上角度，外念小成，得小为足，都是属于这个谈天色小之文，与这个方等时所说的呢是一样。由这个方等时是带这个藏通别三教而显这个原理，但是此经呢就是专门呵斥这个三藏家。例如经文讲，他说诸修行人就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别成声闻缘觉及成外道诸天魔王魔眷属，都皆由不知二种根本错乱修得。由这个50重阴魔中最后两种说这个声闻缘觉是唯愿圆通，背涅槃成生时空种就不成增进，没有这个三藏教的道理。虽然有这个通教以及这个别教，但是所传的呢纯粹是圆融第一二谛的妙理，所以此经的意味呢就极之是殊胜。方等是四教并行，此经纯谈第一二谛，所以此经这个时虽然属于这个方等，但是这个味呢就同于法花，属于无上提无味。因为法花名诸法实相，本经名一切是究竟坚固首灵莲王，是义理相同。所以此经既然是属于这个五时中呢是方等时，但是它的意味是属于这个法花，同这个法花一样属于这个无上提无味。亦可以说虽然方等四教并谈，但是主要呢就是显示中道第一二谛，所谓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谛理。我们讲完这个五时之后， 我哋就要讲呢个八教，因为此经咧，既然时属方等，就未同法花。咁啊，呢个时属之外啊，在呢个八教之中，咁啊，属于何一教所涉咧？咁我哋亦都要咧明白。咁啊，八教个道理咧，咁啊，亦都好深嘅。咁啊，我哋从判归本经之前咧，我哋应该要首先明白呢个八教个道理。咁啊，八教之中就分为化而四教同埋呢个化法四教。我哋现在就先明白呢个化而四教。嗱，化而四教第一叫做顿教啊，咁啊分为呢个顿教部同埋顿教相。咁啊，佛初成道，为呢个大根圣者，咁啊讲说化而大教，是不以二性共的，明白他的顿教部属于了二大成，一时顿说令诸菩萨顿解顿修顿证啊，于一法中解无量法，咁啊顿教部啦。咁啊，若是话顿教相啊，咁啊初发心时不别变成正觉，顿超顿证。不皆是者，咁啊，始终所讲咧，就不限于呢个花言教、小乘教咧，亦有呢种道理啦。所谓从初修行，得辨证四果，唔需要经历呢个初果、二果、三果噶。咁所以小乘经咧，咁啊，亦有呢个顿教相。咁啊，第二系渐教啊，咁啊，亦系分开。有呢个渐教部同埋呢个渐教相，若是话四阿行就为渐初说呢个生灭四谛十二因缘四六道等，咁啊方等教咧就为渐中所谓谈偏释足谈大波如，咁啊波嘢咧就为渐后啊说共不部诸波嘢，此三个时。通明为叫做渐教部，咁啊亦就话力劫修行断惑正真，咁啊渐次成就，如小乘人正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咁啊渐次而进嘅就名为叫做渐教相，咁啊呢种道理咧在花严经咧亦都有，例如十信、十缘、十行、十回向。十地等国为为心进，好似行路从近至远啊，如同登山从低至高，如人入海从浅至深，渐次而进者，咁就名为叫做渐教相。咁啊，第三咧就叫做秘密教啊，此就若机咧而讲秘密。就绝对不是说佛法之中呢有什么个秘密，佛教全无秘密可言，佛教的道理啊可以公开讨论的，绝无秘密，所以始终的秘密教呢就是若这个根性而言，那亦分为秘密教和秘密部，那么若说如来一座说法大根者闻之得大益，小根者闻之系得小益。咁啊，虽然各自得益啊，但系彼此互不相知，就名为咧叫做秘密教。咁啊，若是话五时之中所说呢、这个陀罗尼将佢，就名为叫做秘密咒啊。咁啊，何以陀罗尼咒名为叫做秘密咒咧？因为咒。就是佛心印，即使翻译亦都不容易了解，所以名为的就秘密。上有呢这个不定教与共这个化法四教，那么由于文长时间已到了，那么明日再讲。